知不觉已经到了六月，恍恍惚惚记清这班地铁，忍不住去看手机有没有删，有没有你的任何一切。朝九晚五频频忙到深夜，一三五七根本没空去写，唯一的安慰是你从前的体贴，就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难理解。很期待你的下一条微信，你的下一句关心，什么都行，只要不是还是做朋友，以此类推的回应。我删去我们全部的微信，我们全部的曾经，干干净净，以为无论你什么反应，你只是没有一丝回应。不知不觉已经到了六月，恍恍惚惚挤进这班地铁，忍不住去看手机有没有删，有没有你的任何一切。朝九晚五频频忙到深夜，一三五七根本没空去写，唯一的安慰是你从前的体贴，就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难理解。很期待你的下一条微信，你的下一句关心，什么都行，只要不是还是做朋友，以此类推的回应。我删去我们全部的微信，我们全部的曾经，干干净净，以为无论你什么反应，你只是没有一丝回应。很期待你的下一条微信，你的下一句关心，什么都行，只要不是还是做朋友，以此类推的回应。我删去和你全部的微信，我们全部的曾经，干干净净，以为无论你什么反应，你只是没有一丝回应。